这当然也无意了，应该要一一道歉，我不该头顾似的，是你让我的精彩空了，而想念让人变狂了，于是拼凑了别人伤心的故事，于是粘贴了别人快乐的故事，而我总练习着如何骄傲地说着，负责，因为爱是贫穷的，为我的无力道歉，我道歉，我道歉，为我的虚荣道歉，我道歉，我道歉。 Baby, I don't wanna be a player.

吗？来不及觉察，心如烟，消散在这安静下。 我爱或不爱。